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微软的综合工程师改革。陆琪在就职于微软的那几年里，与微软内部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综合工程师改革。这场改革起始于陆琪领导的 Online Service Division，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后，终于在全公司范围内实施，并对微软以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那今天呢，我就来聊聊这场改革。微软功成名就的年代里，正是个人计算机软件行业飞黄腾达的年代。微软最初是以软件帝国而知名，那时互联网才刚刚兴起，软件的分发形式一开始呢是主销软盘的，后来又以光盘为主。这种传播方式对软件开发提出了很多要求，而这些要求里面最重要的有两个。首先，软件发行不可能太频繁，微软的平均软件开发周期是3年，这也可以理解，但如果发行太频繁了，用户肯定也不愿意买。其次呢，在软件不能发行太频繁的前提下，必须注重客户需求和软件质量，前者意味着每次大版本的升级都需要顾及到很多客户进一步的需求，后者呢意味着软件在卖出去的时候本身必须已经通过了严格的测试，不会有什么严重的 bug 出现了。因为严重的 bug 往往会导致不得不召回所有的软盘光盘，这种代价是非常巨大的。为了应对上述要求，微软培养出了一套非常成功的并且有自身特色的软件开发模式，人事上的三权分立。在微软里面呢，有3种不同的角色：开发、测试和项目经理。和其他公司不同的是，微软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那这3种角色在公司里面并行存在，级别一路可以到副总裁。那最后3个副总裁再汇报给一个部门的总负责人，比如说 Online Service Division 的陆琪。在微软内部，部门负责人的数目是个位数。微软不仅有非常庞大的开发队伍，同时还有非常庞大的测试队伍和项目经理队伍，这3者构成了微软在软件帝国时代的软件研发模式，并且呢各自都有着庞大的群体和诉求。在这个软件帝国里，办公室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而微软的三权分立的架构给这里的办公室政治带来了更为复杂的设定。比如说项目经理、测试和开发这3组人出现分歧时，到底应该听谁的呢？进入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以后啊，这个开发模式的优势逐渐失去，那不仅如此，其弊端还越发凸显出来。单纯从传统软件的开发来看，软件的发布不需要每次都记光盘了，因为互联网下载也是一个选项。软件的测试呢，不需要那么仔细了，因为发布补丁让用户通过互联网下载安装这个事情呢，也是可行的。软件的发布也不需要那么久了，那很多功能呢，完全可以一边开发一边发布。那相对于软件公司来说，互联网公司对测试的要求比较低，那哪怕有什么问题没测试出来，软件更新的成本也非常低。作为 Bing 搜索引擎的开发部门，其运作方式是互联网公司的方式，对测试呢要求很低。而陆琪到来的时候见到的却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测试人员很多的传统软件公司开发团队。那这个团队啊，效率低下，产品难产，一年才能发布一次。那大量的测试人员在微软的其他机构是软件品质保证所必须的，但是呢，在这个互联网公司运作模式的 Bing 开发部门却是冗余人员和效率低的代名词。所以陆琪的改革呀，势在必行。那这些庞大的测试队伍必然首当其冲。用一句话总结这次微软的综合工程师改革，那就是把微软整个测试的部门和开发部门合并，只剩下开发和项目经理2个组织。而测试和开发人员合并以后，每个人呢，就既要负责测试，又要负责开发。这个做法啊，当然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测试组织在微软根深蒂固，是自从微软诞生以后就有了。而且呢，不同于其他公司，微软的测试组织是完全独立的，并且呢，里面的关系盘根错节，有无数既得利益者。陆琪选择在他的 Online Service Division 推广这个改革，那因为 Bing 搜索引擎如果只能半年一次小的发布，那一年一次大的发布的话，那等到发布出来后，黄花菜都凉了。那为了让 Bing 搜索引擎能够正常的发展，陆琪的这个改革势在必行。陆琪的做法是先选了他的地盘 Online Service Division 下面的一个铁杆部门开始试点，因为他知道呢，这种试点的压力很大。在铁杆部门获得成功后，陆琪呢又陆陆续续推广到了 Online Service Division 的其他部门去，最终呢用了2年时间，整个 Online Service Division 的测试和开发就完全合并了。在 Online Service Division 推广以后，陆琪又得到了整个微软高层的支持，把这个改革在整个微软推广了开来。 那这个改革呢，虽说是静悄悄的，但是对微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此次改革最大的影响是，微软的开发再也不需要经过那么繁琐的测试历程，软件的发布迅速了很多，这对微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后面微软能够在云计算上迅速推进，就和微软的这次无声无息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但此次改革带来的影响也不完全是积极的，改革的副作用之一是变相的大量裁撤了测试人员。这些测试人员呢，是微软招进来专门给软件做测试的，其中很多人在微软二十来年里唯一会的技能呢，是使用微软内部的工具和手动测试软件。作为测试人员，这些人是很高效的，但是当他们和开发人员合并以后，绩效考评自然而然就排在了末尾。很多人啊，就因为连续两次绩效考核不合格被微软开除了。我认识一个在微软工作了17年的测试人员，就是在这次改革中离开了微软。离开微软的他呢，因为技能落后找不到软件开发工作，最后呢成为了一个卡车司机。而测试人员的裁撤也产生了另外一些副作用，一些基础软件比如说 Windows 和 Visual Studio 等等，其实呢是需要很认真的测试的，尤其呢需要专职人员的测试。但是因为此次机构改革，测试人员的话语权也失去了，和过去的微软比起来，这些软件普遍都没有认真测试够。近两年来这些软件质量下降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前段时间甚至还出现了微软发布了一个补丁，导致机器蓝屏无法恢复，只能格式化的囧事儿。若在早年因为有充足的测试人员进行充分的测试，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总而言之呢，这场改革对微软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微软轻装上阵，为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但是呢，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改革呢有点矫枉过正了，出现了很多软件质量下降、bug 增多等改革副作用。测试人员作为三权分立的机构之一，正式退出了微软。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中，最贪玩的无疑是那些被改革所淘汰的测试人员，他们毕生都贡献给了微软，却被微软辞退，又因为技能单薄找不到下一份工作。这些人呢，最终落入这样的局面，是微软的锅，是这些人自己的问题，还是时代变迁